的伤痛再继续，别让我真的感觉

少人值得等待？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

伤心的女人。 And move your feet. we bring you this. 让我枯萎，离开。

在去米兰的火车上，我看着你睡着，像张问候的小猫，无力在对我撒娇。窗外的风景像你开朗起落的名画，一句不知道，所以我一个人享受着孤单的美好。突然想牵着你的手，走在罗马的街头，疯狂的想要嚼动的牛肉，去感受那种自由。像一首般的歌谣，风中静止的邂逅。突然想在身边的大教堂祈求，能握紧你的手。在去米兰的火车上，我看着你睡着，像张问候的小猫，无力在对我撒娇。窗外的风景像你开朗起落的名画，你却不知道，所以我一个人享受着孤单的美好。想牵着你的手，走在罗马的街头，疯狂的想要嚼动的牛肉，去感受那种自由。像一首般的歌谣，风中静止的邂逅。突然想在圣彼得大教堂祈求，能握紧你的手。突然想牵着你的手，走在罗马的街头，疯狂的想要嚼动的牛肉，去感受那种自由。威尼斯浪漫的漂流，继续用尽回声哦，也要藏在遗憾前说，请住进我的心。

在我眼前，就在我眼前。 Thank you. 身影。 你是我梦里重复的故事， 你是我耳边辗转的叮咛， 你是我心底深刻的烙印， 你是我眼中唯一的身影， 你是我梦里重复的故事， 你是我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沙发或是厨房，喊喊 say la la la la la la hey yeah yeah OK OK 是最接近我用几分钟回答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吗 是啦啦啦啦啦啦 yeah yeah yeah OK OK 是谁的错感也不是谁错话这世间却如双人物不吝彼此那么欣赏 啦啦啦啦

潮湿。

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收不回。 冬 冬天漫长，欢愉而感伤。我们天真勇敢，我们追求的梦想，舍不得也只能收藏旅行的时光。夜深了我怎么办，寂寞了谁在身旁，心情变得好复杂，想他念他。 起我高冷的心跳， 千里万水却和我一脸